张，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。你说又想起这首音乐，像文火里的视线，站台前困倦地铁，理想的夜，于是宁青春告别，总要怀念再拒绝，总该要学着承认某些题不解。哦，你担心，你说我们曾经来过，为不去一种生活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，是否已丢失太多，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于你和我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，是否被天真掠过，这里每一次成长痛而决绝，但我还是我。你说

下是我家乡，雪融了耶、周围的阳光暖洋洋。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，

确实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，笑我太傻太懵懂，我爱得太重，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。 好旧想法，斯洛纳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斯洛纳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挽回？斯洛纳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半个潘多拉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